擦拭几分钟也好，才敢让自己悄悄快乐，想要一些不炙热的风能推着我向前游走，在每个星辰落下的时候，在每个短暂晴空，自我宽容，做一个艺术家，寂寞才容易消化，成熟的心事都好复杂，你谈过一个他，想隔开万里时差，教你怎么抵达，想要一些不炙热的风能推着我向前奔走，在每个星辰升起的时候，在每次灿烂霓虹，自我重逢，做一个艺术家，寂寞才容易消化，想念的梦境都好复杂， 经忘了我，还是在忘了我的途中。曾经我以为我们可以走到最后，可是为什么最后一次分手，谁都没有主动挽留？大概是怕了吗？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彻夜未眠的我，打凌晨5点过的车，转6点过的高铁，去你在的地方，不忘给你买一杯豆浆，在楼下等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等到睡眼迷糊的你。我还清楚地记得摔门而去的你，在下了电梯坐上出租之后，又突然掉头跑回了叫了好久的门，终于又见到泪流满面的我。我记得你抱着我不停地说对不起，说害怕失去我的样子，而那时候的我只是背对着你不发一言。我记得我抱着你不停地说对不起，说不要离开我的样子，而那时候的你搂我在怀里却不带感情。从前每一次的分手都是折磨，而我原本以为最后一次终于是解脱。我承认没有你我过得几乎痛不欲生，尤其是听说你有了新对象之后，我不敢忘了你，却怕你忘了我。你是否也会牵着他的手去逛我们逛过的商店，搂着他的腰让他靠在你的肩？你是否也会在他笑的时候给他一个妒忌的吻，在他难过的时候止不住的心疼？你是否也会把他带回家介绍给你的爸妈，让他躺你的床，穿你的睡衣，用你的水杯，让他沾着你的手安睡？爱，你是不是也会对他说，光是想一想就足够让人绝望？如果你知道我是这么想，大概你又要说我太要强。是我心眼小，我太霸道，我蛮不讲理，是我不甘心。我还爱你却又放了你，放了你却又放不下你。你不能太迟了，你有起床气，你肠胃不好，你早餐之前必须喝水，你睡觉之前必须洗澡，你不喜欢香味太浓的沐浴露，你的左脚受过伤，这些我都怕他不知道。我怕他管不住你抽烟和熬夜，又怕他太任性让你费心。我不放心你啊，可我不能说。我记得你被我气得握紧拳头却不敢对我说重话的样子，希望未来的他不会像我一样时常惹怒你。我记得你一个人站在窗边不停抽烟的样子，希望未来的他能为你解忧。我记得你因为和我吵架哭得像个孩子的样子，希望未来的他不会让你掉眼泪。我记得你抛弃了太多来抢救我， 希望未来的他会让你过得自在如意。我没法告诉他，希望他能温柔一点，懂事一点，更爱你一点。我也没办法告诉你，我放不下你，却又不得不拼了命的去忘记。我知道我的祝福和担忧，对如今的你们来说，大概全都是多余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打扰，没关系的，我可能会愈合，你务必要快乐。 看灯火明了又暗，像遗憾浓了又淡，踏节奏青春没还。 却等在下一站。 要不要周游这个世界，带你去热带雨林南极北极冒险，甚至连沙漠里的那片绿洲我也都陪你体验、自从在你和我的青春时光出现，我发现控制不了投向你的视线，我发誓我并不是个肤浅的俗仙。快进一下热恋，不怕你又乖又黏，又疯又野又甜，只要你说的马路持续往前，靠近我就是晴天、自从在你和我的青春时光出现，我发现控制不了投向你的视线，我发誓我并不是个肤浅的俗仙。如果我说我愿意，能不能就在一起，亲爱的你别被动的你，每当你就转一圈，我就爱你多一点，全世界不停在变、如果我说我愿意，能不能就在一起，亲爱的你别任性，就嫌弃被动的你，每当你就转一圈，我就爱你多一点，也不停在变、对你唯一不变， 多愿意 在一起，就嫌弃被动的你，没了你就转一圈，我就爱你多一点，全世界不停在变、对你唯一不变。 说的别说了，你懂得就够了，真的有某一种悲哀，连泪也不能流，只能目送。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，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，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，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，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。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，你给过我答案。

不取消关注，也不删你电话。我要做的就是不温不火，不冷不热，不悲不喜。我就是要你看着我的一切，所有的动态，都与你无关，却又在你身边，不吵不闹，阴魂不散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真正要走的人，吝啬的连说再见，都觉得浪费时间；而那些嚷着说“喂，我要走了”，还一步三回头的人，只不过向你说一句：“留下来好吗？”突然明白，真正的道别是没有道别，真正的告别从来都是不辞而别。心仪的鞋子断码了，就去旁边店买一件漂亮的大衣。常去的面馆停业了，就去别家吃一碗好吃的饭。喜欢的人离开了，就好好上课，好好工作，挣更多的钱。有无数种方式可以让自己开心，也有无数条大路可以通向未来。人会成长，曾经沉迷的东西都会沦为可有可无的消遣。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，包括你。 如果在零点整有些冷，等谁来入梦？如果今夜无风，遗憾什么？反正也不深刻，爱情总是认真，会让人没有原则，他还是让一个人终不能平衡，明知是故事我也不想不问。于是沉浮寻找过，在张望着两方枯藤，忧心着依然不这再多也不过是旅程，只是不舍有些冷。假使还能记得你的眼神，延伸到时钟尽头孤岛的灯，梦里太沉，不舍有些冷。 不出旅行的意义，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是你离开的原因。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。 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，我不知道该怎样让你喜欢我，可我还是想问你，我想到你面前问你，是不是我送的东西不够好看，是不是那天的桂花糕我没捂热，是不是世上的人都这样，连自己承诺的誓言都可以随意收回，你一语不发的离开，我在漫无边际的回忆和冷风里，一边恨你，一边等你。如果你不能陪我到最后，就不要半路进入我的生活。你知道，我可以习惯独自一人，但是我们都接受不了，本来有人陪，突然就一个人了。最疼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，却在我心里。有人认为爱是情，是婚姻，是清晨六点的吻，是一对孩子，也许真是这样的，莱斯特小姐，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，如果全世界对你恶语相加，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。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的话，每天只会消耗 3% 的电量，魔鬼的心脏在离开身体后还能自己跳动至少4个小时。所有的北极熊都是左撇子，人一直盯着自己的手心看的话，手心会好像害羞一样发热。王老吉和脑白金的配方几乎完全一样。你看，我知道好多奇怪的事情，却永远不知道应该怎样让你喜欢我。他们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岁月的变迁，青春的流逝，我们这一路会失去很多东西，例如纯真、真心。纵然你有千百个好，成王败寇的道理变不了。我虽然渴，但不是什么水都喝。我给你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，每一封都不一样，每一封都在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可惜我没有送出去，也不能送给你，宁愿被错过，也不愿说我有多么想和你做朋友。我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。晚安好梦，我是郑毅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夜已深苦人，冷的风冻僵心门，看雪不到疼痛，看雪不到夜的冷，想。 心脏，让我怎么去坚强，怎么去遗忘，哭到天亮，害怕夜的伤，一片虚